这电光火石之间，两头实验体在任小素和影子面前竟是连一朵小小的浪花都没能翻腾起来。影子与任小素协作起来宛如行云流水般干净利落，如今他与天台之间再无阻碍，影子带着任小素一跃而上。天台上原本正在围攻杨小锦的实验体看到有新的人类跳了上来，便同时将狰狞的面孔转了过来，看向任小素。任小素在天台边缘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七头实验体，其中一头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而遍体鳞伤满身血痕的杨小锦背靠天台边缘剧烈地喘息着，手里反握着一柄新的匕首，匕首似乎并不是普通的钢铁锁住，他还是头一次同时面对这么多怪物，若不是有影子，任小素恐怕也得死在这里。只见任小素迎着杨小锦疑惑的目光对影子说道， 老许，杀光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某一瞬间任小素总觉得杨小锦虽然狼狈，但眼里藏着笑意。杨小锦虚弱地笑道， 许贤楚早就在百里之外了。 是吗？ 任小素尴尬笑道。杨小锦没有与他争辩，而是慢慢地坐到了地上。此时他身上的每一条伤口都在剧烈地疼痛着，大量失血也让他处于快要休克的状态。任小素平静道， 你休息一下吧，我会带你出去的。 嗯。 杨小锦轻声应了一下。洛新宇在实验室里心急如焚，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进来之前他就知道实验体已经开始攻击壁垒了，这时候如果没有他的接应，杨小锦可就危险了。但这封闭起来的实验室里到处都是光源，他根本无计可施。洛新宇尝试过向天花板开枪，可没想到天花板上的玻璃竟然也是防弹的，他倒是可以利用自己的外套制造一点微弱的阴影，但他造不出足够暗影之门开启那么大的阴影面积。这就是洛新宇与任小素之间的差别，虽然任小素的暗影之门只能伸出去一只手臂，但他可以调节暗影之门的大小，可大可小，而洛新宇的暗影之门必须开那么大，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忽然间外面传来枪声，只听一个声音骂骂咧咧说道， 我罗某人要抢的东西还真没有抢不到的。 洛新宇眼睛一亮，没想到罗兰竟然已经杀进来了，只要罗兰打开这扇门时光源熄灭，他说不定就有机会立刻打开暗影之门离开。外面传来罗兰的声音， 赶紧输密码把门打开，不然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似乎罗兰已经劫持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命令对方打开实验室的闸门。轰隆一声，闸门缓缓向上拉起，看样子工作人员已经输入了正确的密码，不过枪声还是响了，那工作人员吓得嗷嗷乱叫，不过叫了半天他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死。 你不杀我吗？ 那工作人员战战兢兢问道。罗兰乐呵呵笑道， 嘿嘿嘿，老子说过的话什么时候不算数过，你的一条狗命没老子的名声重要，滚吧。 罗兰等闸门刚升到一半的时候就弯腰钻了进来，他看到洛新宇就愣住了，此时实验室内的无影灯已经熄灭，而洛新宇的暗影之门也已经出现了虚影。可是罗兰看到这一幕，当即从腰间掏出一根强光手电照在了洛新宇的暗影之门上，这一照暗影之门便再次崩溃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那拍脑门的仇还没报呢，还想卷我的资料跑路，还好我带着手电防了一手。 这罗兰被任小素拍地上之后，如今竟是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根强光手电防身，只是罗兰这番话却给洛新宇说糊涂了。 拍啥玩意儿？ 罗兰没有废话， 把资料给我。 洛新宇冷笑道， 你以为我会信你啊？退后，不然我毁了这硬盘。 罗兰笑了起来， 哼，你同伴还在那栋大楼上吧？现在实验体都已经冲进来了，你再不去救他， 他恐怕是走不掉了。这样，你把硬盘给我，我现在就放你去救人。 说实话，洛新宇并不相信罗兰会放他走，但他再不去救杨小姐，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洛新宇决定赌命。他隔空将硬盘抛给了罗兰，然后便全神戒备着。结果罗兰接到硬盘后转身就走。 赶紧救人去吧，罗某人一诺千金，别让防小人一样防着我，要杀你就不会废话。 洛新宇看了他一眼，便立即打开了暗影之门，只是一步便来到了杨小姐原先所在的天台上。可是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只见这天台上只剩下实验体破碎的尸体，而杨小姐已经不见了。是谁救了杨小姐呢？洛新宇望向大楼周围，只见灰色的实验体在地面来回穿梭着捕猎。他有些担心，这时候就算有人救了杨小姐，恐怕也很难逃出壁垒吧。对方一定带着杨小姐藏在哪里。幽暗却宽阔的下水道里响着清晰的脚步声。与任小素想象的狭窄空间不同，这109壁垒下面的下水道更像是按照防空洞的规格来设计的。壁垒在早年间建成的时候，人们还活在那场灾变的阴影里，以至于在建造壁垒的时候，人们在很多设计上都会直接考虑如果再次遭遇了战争怎么办。所以如今这109壁垒下面设计的时候，排水主干道一律设计的如同防空洞一般开阔，当然也只有主干道是这么设计的。黑色的影子在里面走着，左肩上扛着昏迷的杨小姐，右肩上扛着忍受痛苦的任小素。任小素也受伤了，血液从她垂落的胳膊向下滴着，一滴一滴坠入浑浊的污水里。似乎被血液吸引着，下水道里有硕大的老鼠在黑暗中窥视着影子以及她肩上的两个伤员。但不知道为何，老鼠们始终没有赶来袭击。任小素身上承受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伤痛，还有刚刚那场战斗中影子硬挨的撕咬，都从影子的身上传递给了他。这大概是任小素迄今为止强度最高的战斗了。一开始他以为只是面对6头实验体，结果打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整个大楼里剩下的4-5头实验体也全被吸引上来了。那时候有好几头实验体都是直接被踹下楼摔死的，没有在天台上留下尸体，所以洛新宇抵达战场的时候也错误地估计了战况。在洛新宇想来，能够同时击杀6头实验体的超凡者已经足够恐怖了，他甚至都没敢再往多了去想。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个超凡者刚刚崛起的年代，大家都是在超凡的领域里摸索着前进，除非是李神坛这样的天生妖孽，不然个体的力量很难抹平数量的差距。也就是说，现今还真没有谁的力量真的可以无视敌人的数量。超凡者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不然也不会被财团追捕着满世界躲藏了。但所有超凡者组织都有一个共识，这样强大的个体迟早会诞生。影子在地下走着走着，杨小锦忽然从昏迷中醒来，他此时浑身酸痛，甚至连身子都抬不起来了。 任小素， 这声音在空旷的下水道里异常突兀。任小素萎靡回应道：“ 嗯， 我们在哪里？” 杨小姐问道。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任小素回答道：“ 从广义上来讲，我们现在在下水道里。如果非要较真儿的话，我现在也不太清楚我们的具体方位。” 杨小姐一瞬间就判断出，任小素可能也受伤了，但冲着对方这种说废话都没有停顿的行为上来看，应该伤得不算特别重。这时影子的脚步停了下来，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干燥的高台， 可以将杨小锦和任小素放下来了。杨小锦和任小素两个人靠着墙壁坐在地上。任小素掏出一根蜡烛点着了放在地上，他问道， 这次洛心雨为什么没有接应你啊？ 可能出了什么意外吧。 杨小锦精神稍微恢复了一点， 如果没有意外他一定会来的。 这时候任小素还没有放弃隐藏身份的事情，他对影子说道， 谢谢你啊老许。 杨小锦笑了起来， 我现在伤口很疼，你别逗我笑。 老许他这是从100多公里外专门跑回来救我们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他吗？ 任小素义正言辞地说道。 许贤主身上有我们偷偷装上去的追踪器。 杨小锦解释道， 今天早上他才刚刚穿过巫山，继续朝着西北178B里方向进发，是你让他走的那个方向吧？我记得你提过张景林，当时我没多想，只是觉得这个名字耳熟，但不确定是不是我知道的那个。 任小素怒了， 你们凭什么给老许身上放追踪器？ 你别转移话题。 杨小锦轻声说道， 所以我之前就一直没想明白一个问题，明明当时进山里我看到的人是你，结果青石财团始终都没怎么通缉过你，反而对许贤楚一直重金悬赏。 任小素心虚道， 跟我没关系啊，你别往我身上泼污水。 所以你的超凡能力就是复刻别人的超凡能力吗？ 杨小锦轻声问道。 你也复刻过我的，我仔细研究过，你举枪的角度和我的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偏差。 之前杨小锦就总觉得任小素举枪动作有种奇怪的熟悉感，就仿佛在看一个男版的自己，直到现在他才想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杨小锦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任小素的能力。超凡者组织内部有一件公认的事情，就是一个超凡者不可能同时拥有两种能力，可任小素不一样，他的能力早就超过了两种。大家都是超凡者，结果自己好不容易觉醒的能力却可以被人轻松地复刻过去，甚至还比被复刻者更强，这简直太气人了。就例如许贤楚的影子就没有任小素的强悍，所以杨小锦会感觉任小素的能力仿佛凌驾在其他超凡者之上似的。紧接着杨小锦继续说道， 所以洛心雨前几天忽然被提高悬赏，也是拜你所赐吧？ 这个任小素真的不能认了。 没有的事，这个我不认啊。 不是说他担心别人知道他栽赃给洛心雨什么事，而是他不想杨小锦知道他复刻技能的时候竟然还出了岔子，别人都能直接带人走，他却只能带走一只胳膊，说出来不是丢人吗？ 所以其他的事你都认了是吗？ 杨小锦轻笑道。任小素寻思着，也不能光让杨小锦接自己的牢底，自己得反击呀。他忽然说道， 先考虑我们怎么逃离这个壁垒吧。我计划好了，我们虽然可以跑得快点，但体力不够全速跑太远，所以需要交通工具。我知道哪里还停着有自行车，你不是会骑自行车吗？等你伤好了你就骑自行车带着我跑路。 杨小锦顿了一下淡定道， 行了别试探了，我也不会骑车。 任小素压低了声音笑起来， 杨小锦你也有今天， 笑几下就差不多了啊。 杨小锦平静说道， 陆远是你们报仇的人吧？所以你明明知道我会去那个学校，还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似的。 任小素问道。 任小素你适可而止啊。 结果任小素这一笑半天都没有停下，搞得杨小锦也慢慢笑了起来，仿佛被感染了似的。就在这漆黑的下水道里，所有的光线就只有任小素这边的微弱烛光，因为头顶可能就是已经被实验体占领的危险国度，随时都会有危险降临，但他们两人还是格外珍惜此刻苦中作乐的时光。杨小锦笑着笑着咳嗽起来，他好不容易稳定了自己的气息后忽然问道， 你为什么会回来救我？ 我忘带钱包了。 任小素理所当然地说道。杨小锦应了一声。大家都知道这个理由很蹩脚，但谁都没有戳穿。杨小锦说道， 你放心，关于你的秘密我不会再告诉其他人，不过可能你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你在超凡者里面也算是很厉害的了。 杨小锦回忆着当时的战斗画面，其实他那个时候并不太确定任小素到底能不能打过六头实验体，因为在他的认知里，能够同时面对六头实验体的超凡者并不多。如今超凡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大家的能力其实都还没能突破某个临界点。暴徒将这个临界点定义为超凡者是否可以无视群体的力量，简单粗暴点讲就是是否可以摧毁财团的作战序列。李神坛算半个，因为他的能力需要依靠催眠目标来实现，算是以群体对抗群体，至于他本体的力量未必有多强大。但总有一天，超凡的世界一定会出现真正的强大个体。暴徒将现在称为诸神的黎明。在天台时，杨小锦看到了任小素影子的能力，那是力量与速度方面能够完全碾压实验体的存在，而且即便多头实验体对他进行围攻，也无法将其彻底摧毁。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但让杨小锦最意外的是，其实是任小素和影子都拥有的那把刀。说实话，杨小锦从未见过能将实验体都拦腰斩断的刀具，这甚至不像是现代文明可以生产出来的东西，只能归结为另一种能力。当时在天台上，任小素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意识，所谓战斗意识并不是指技巧，而是本能。本能是无法训练出来的，训练可以让反应速度提高，可以让力量更大，可以让速度更快，可以让发力技巧更加巧妙，但它没法取代本能。有人说勤能捕捉，可只有真正的精英才明白，勤奋永远无法代替天赋，而任小素就拥有这样的战斗天赋。如果不是后来又爬上来的实验体突然袭击，任小素可能都不会受伤。此时任小素掏出两块压缩饼干来，一块递给杨小锦，一块则自己捏在手里。杨小锦没跟他客气便接了过来，他们两人都受伤失血了，必须补充身体所需的必要能量。他看着旁边地上的蜡烛，忽然想起这好像是自己这辈子第一顿烛光晚餐吧。 咱们这算是烛光晚餐吧？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什么是烛光晚餐？ 杨小锦笑了笑。 没事。 任小素忽然问道， 我听你刚才提起张景林，张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问题好像让杨小锦有些为难，他甚至仔细搜索脑海中的词汇，都没法寻找一个精准的词汇来形容张景林。 他大概是这个时代里最清醒的人。 这个回答真的让任小素愣住了。 这算是什么评价？他在178壁垒到底是什么身份？178壁垒又到底在守护什么？ 不管是壁垒还是集镇，财团肯定都会试图告诉你们，在所有壁垒的最外圈是他们驱赶走的强大野兽，还有可怕生物以及虫巢。 杨小姐说道。 难道不是吗？ 任小素愣了一下。 不是。 杨小姐说道， 西北的178壁垒，北方草原边缘的169壁垒，其实要为圈内挡住的不是什么野兽，而是人，那些时刻想着要入侵内陆的人。 像实验体一样？ 任小素疑惑了。 不，跟你我一样。 杨小锦轻声说道， 即便经历过灾难，人类之间的战争也从未因此停止过，这大概就是最讽刺的事情了。 这是任小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秘辛，原来壁垒圈外还有人类存在。杨小锦说道， 张锦麟是178 B 类原来的作战序列指挥官，178 B 类的实际掌控者，十多年前忽然失踪了。很多人说他是厌倦了战争，但是没人知道到底为什么。不过178 B 类的人都在等他回去，那是独立于 B 类联盟之外的单独势力。近些年边塞的宗家想要渗透178 B 类，结果张锦麟这一回去，宗家的计划就全部落空了。那群沙批只认张锦麟，不认钱。 任小素疑惑，张锦麟看起来都不太像一个军人了，弱弱的，这种人怎么背景如此强悍？不过这让任小素也放心了一些。许贤楚拿着那封介绍信去了178 B 类，肯定会被优待的吧，自己心里也好受点。等等，任小素这时候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了，自己拯救居民的任务怎么还没有完成呢？这不是已经把杨小锦给救出来了，难道是必须救出 B 类才算是符合拯救的定义吗？不对，任小素总觉得好像哪里出现了问题。他看向杨小锦试探道， 你有109 B 类的居民身份证吗？ 杨小锦愣了一下，似乎没明白任小素为啥问这个。 没有啊，要居民身份证干嘛？有事直接让陆署办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居民身份证。 哦，合着你杨小锦不算是 B 类居民啊。 难怪宫殿当时还专门强调着要拯救 B 类居民来着，看来宫殿的本意就是怕任小素只救杨小锦不救别人。但任小素当时却没有领会任务精神。杨小锦此时疑惑道， 我当时就觉得有些蹊跷，明明街道上还有许多活人在逃命，为什么实验体会分出来那么多来围攻我？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可能因为你不是 B 类居民吧。 杨小锦怔怔地看着任小素，因为自己不是 B 类居民就攻击自己，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此时任小素忽然说道， 实验体这个特殊的族群正在越来越强大，我来救你的路上看到一个实验体在给一个正常人类注射药剂，当灰色的药剂注入那个人体内之后，那个正常人也仿佛变成了新的实验体一般。 这还是杨小锦头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他惊愕道， 那如果他们给整个 B 类的居民都注射这种药，岂不就是多了几十万实验体？不对，他们是有选择的。 对， 任小素说道， 应该是只选择特殊的个体才会注射，但选择的条件却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只有搞清楚实验体是如何出现的，才能搞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筛选的。113 B 类在地震中存活的难民肯定有数万人，但最终实验体的数量只增加了1000左右。 杨小锦忽然说道， 我们曾在火种公司得到过情报，那个进山里的实验室确实跟他们有关系，是他们在灾变之前的实验室，后来灾变之后实验室失联了，他们也放弃了那一部分的实验，相关的资料也丢失了。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那里进行的是什么实验？ 任小素好奇道。 不知道，只知道他们进行实验的对象是癌症病人，那些癌症病人自知时日无多，便把自己卖给了火种公司，为家人留下了一笔钱财。 杨小锦说道。此时任小素伤口重新疼痛起来，他从宫殿里取出黑药给自己涂抹上。 你的伤口也得涂药吧？你伤到哪里了？ 杨小锦说道。 你把药给我，我自己来。 任小素给杨小锦递了一瓶黑药，本来想说一下黑药的价格来着，后来任小素也忍住了。只见杨小锦把蜡烛吹灭，然后在黑暗里稀稀疏疏地用黑药给自己抹着伤口。 早就听说你这黑药神奇，没想到还真挺管用。 嗯。 任小素在黑暗中好奇道， 有没有自己涂不到的伤口啊？ 我 哧啦一声，杨小锦已经拿火柴重新点亮了蜡烛。任小素低头继续给自己涂抹伤口，杨小锦忽然看到任小素掀开自己的上衣，只见任小素腰腹处有4条深深的血痕， 应该是被实验体用爪子挖出来的，还好没有伤及内脏。他惊诧道： 你刚才都不疼吗？ 要知道，任小素刚才淡定自若地跟他说了很久的话，可从任小素的表情里根本看不到痛苦。任小素平静地给自己涂药。 习惯了。 习惯了三个字仿佛有一种沉静力量，那十多年的辛酸苦难都藏在了这三个字中。习惯痛苦，习惯受伤，习惯忍耐。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杨小锦趁着烛光看到任小素头顶一直有汗珠落下，而且任小素嘴唇的颜色已经泛白了，明显伤势非常重。他从任小素手里拿过黑药，然后掀开了任小素的衣服，赫然看到任小素身上的伤口多达十来处。杨小锦说道： 我来给你涂药。 任小素没有吭声，任由杨小锦的手指在伤口上划过。这女孩的手指皮肤并不细腻，反而有很多茧子，明显接受过很艰苦的训练才会如此。其实任小素在静山里的时候就很清楚，杨小锦和其他娇弱的女孩子不太一样。 疼吗？手重了你跟我说。 杨小锦轻声问道。 扭过去，背上也有伤。 杨小锦的语气不容置疑。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刚才我们所在的位置头顶应该有不少实验体，现在走了半天，应该快接近壁垒城门的位置了，但我不确定我们有没有机会出去。 从这里爬到地面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怎么才能逃脱实验体的追杀呢？这要是爬出去刚好撞见实验体，结果人家追出壁垒几百公里，你还是得死。任小素感受着黑药涂上之后的清凉感，伤痛解除之后仿佛精神也好了许多。 不过我觉得这些实验体白天肯定需要休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安静地等待白天，到时候他们躲起来了，我们就出去逃命，赶紧养精蓄锐吧。 杨小锦忽然问道： 他们厌恶光线，这个不是什么秘密，你的判断没错，他们在白天肯定会躲起来休眠。 嗯。 任小素有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两个人就坐在这漆黑的下水道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杨小锦忽然说道： 其实就算是至亲好友，在那种情况下也不一定会回来救我，多谢的话就不多说了。我…… 结果任小素认真说道： 谢谢还是要说的。 杨小锦愣了半晌： 谢谢。 来自杨小锦的感谢，加10。 等等，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刚才让杨小锦说谢谢，只是觉得任务既然没有完成，那么也得弄个感谢币收回点损失啊。结果没想到杨小锦这一声感谢竟然给了他10枚感谢币，凭什么杨小锦这么特殊啊？然而就在此时，他们头顶上的一块井盖响了起来，只见一个实验体从上面一跃而下，只是这实验体似乎也没有想到下面有人，双方竟然都愣住。说好的白天出去找生路呢？这怎么实验体忽然钻进来了？这眼瞅着天都快亮了，你不找地方睡觉的吗？杨小锦轻声说道：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你觉得他们白天会躲在哪里？ 任小素沉思半晌： 下水道。 杨小锦点头。当时任小素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原本是打算天亮之后再出去逃命，现在看来自己得赶紧逃亡了，不然可能得跟实验体一起睡觉了，也不知道人家实验体欢不欢迎自己。刹那间，实验体嘶吼着朝两个人扑了过去，任小素连动都没动，影子便已经手提黑刀扑了上去。只见影子一手捏住实验体的脖子，另一只手则举起黑刀直接穿过了这实验体的心脏，将这实验体狠狠地钉在了对面下水道的墙壁上。可是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这头实验体的吼声已经惊动了地面上的实验体， 只见两头实验体扒着井口边缘朝里面看来。任小素说道， 快走，我背你。 他不能让影子背着杨小姐，因为他需要影子来战斗。只是让任小素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夜里经历过高强度的战斗，而且又受了伤，导致他现在体力已经有些不支了，光是站起来就已经非常吃力了。就在此时，杨小锦在他面前半蹲下来， 我背你。 还没等任小素反应过来呢，杨小锦就已经把他驮在背上往前跑去了。杨小锦个子挺高的，但骨架很小，任小素被他背在背上的时候总感觉有点别扭，因为他以前就算再艰难的环境里也没依靠过别人，他是回壁垒救人的，此时却让他想救的人给背着走了。幽暗的下水道里危机四伏，任小素他们逃亡的时候头顶不断有井盖被赶来的实验体掀开，然后便有新的实验体加入到了追击的行列之中。手持黑刀的影子杀伤力惊人，可此时不能恋战，影子在身后与实验体边战边退，因为这下水道里的实验体一定会越来越多。杨小锦背着任小素在下水道里跑着，脚踩在污水里发出哗啦哗啦的水声，任小素还能听到杨小锦粗重的喘息声，他很清楚杨小锦也是强弩之末，这时候还要背着一个人走实在是太吃力。任小素说道， 要不你把我放下来吧。 结果还没等他说完，杨小锦便倔强道， 不行。 就如同当初在静山里似的，这女孩的性格竟然是比男人还要强硬。影子在下水道里来回冲撞着，以免被实验体用肢体锁住，当一头实验体扑上影子的后背时，影子竟是直接以后背撞向下水道的墙壁，将那头实验体给撞得粉身碎骨。一时间任小素的影子竟以一己之力将刚刚钻入下水道的五六头实验体全都拦在了身后的下水道里。任小素二人与实验体的距离越来越远，但被声音吸引下来的实验体越来越多了，任小素不知道影子还能扛到什么时候。 如果死在这里真是有点憋屈， 任小素叹息道。杨小锦说道， 我们不会死在这里，我一定要把你背出去。 忽然间前面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 这蠢了吧唧的实验体肯定想不到他们的罗大爷竟然就藏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紧接着便传来唐周敷衍的声音， 对对，老板说的对。 这时罗兰有些疑惑，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杨小锦在一个下水道的十字路口忽然左转，正好看到目瞪口呆的罗兰等人。只见罗兰和唐周他们正端着枪小心戒备，当他们打着手电筒把光照射在任小素和杨小锦身上，罗兰顿时就乐了。 任小素你也有今天啊。 任小素懒得多说什么，他只能无力道， 哎，跑。 罗兰愣了一下，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跑啥呀？ 结果这时任小素他们身后忽然传来实验体的嘶吼声，罗兰顿时面色大变转身就跑。 我操，遇到你们咋就没好事呢？ 杨小锦忽然说道， 罗兰，陛下你说带我们去我们租的院子。 罗兰一边跑一边心虚道， 我哪知道你们租的院子在哪儿啊，我又没监视你们。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杨小锦见罗兰这时候还在装糊涂，便冷声道， 还想不想活命了？ 罗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越来越近的实验体， 还作怪。 一群人在下水道里玩命狂奔，庆氏的作战人员已经训练有素地跟在了队伍的最后面，时不时地便停下来朝后面扫射，试图拖延实验体的追击速度，为罗兰逃跑争取时间。可是这扫射是没有瞄准的，时不时还会打在任小素的影子上。这倒不是失误不失误的问题，任小素也能理解，就这种时候谁他妈也没功夫再注意准头了呀。 但关键是这子弹打在影子身上，他会疼。这一连串扫射给任小素打得龇牙咧嘴，头上直冒冷汗，但他还没法说什么。罗兰偶然回头看到那个影子，他一边跑一边小声嘀咕道： 没想到许贤楚竟然还在壁垒里边啊，他问题在哪儿呢？听说这影子不怕子弹，竟然是真的。 任小素面无表情地看着罗兰肥硕的背影，默默地把这笔账给记到了心里。此时罗兰看了一眼方位大吼： 到了，爬上去。 说着一群人顺着井下锈迹斑斑的梯子爬了上去，100多个庆氏的作战人员在下面组成了一个简单的火力拦截点。他们半跪在下水道的污水里轮番射击，第一排的人子弹射击完毕后，便由第二排的人立马进行新一轮的火力拦截。只有这样才能将身后那么多的实验体给拦在下水道里。饶是实验体这种不怕子弹的生物，也不敢贸然冲击这么密集的枪林弹雨。任小素控制着影子强行闯过来，身上中枪的疼痛差点让他昏死过去。此时影子不用再担任拦截工作了，他便让影子将他和杨小锦重新扛在了肩上。任小素知道杨小锦也快顶不住了，刚刚他就是全凭意志力才能背着任小素跑这么远的。一群人轮流往上爬着，实验体始终没法冲破庆氏军人的火力网，可是随着大家一个个爬上去，下面负责火力拦截的人就越来越少。最终必须要有人留在井下，因为他们替别人拦住了实验体，却没人能再替他们拦住实验体了。井下的实验体已经发现火力越来越弱，他们开始蠢蠢欲动地想要扑过来了。罗兰在井上大吼： 赶紧上来啊！ 却见下水道里的余下五个人从作战服上摘下了手雷，笑道： 老板，来不及了，你逃出去了，替我们喝点酒。 少他妈废话，你们是不是想让我喝死？ 罗兰对着井下大骂，说着他竟然要重新钻回井里，却被唐周死死拉住。 老板，你回去了就得死。 死怕什么，要死一起死。 罗兰骂骂咧咧道： 你他妈松开老子。 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的影子把肩上的两人放在地上，自己重新跳回了下水道。只见黑色的影子手提黑刀站在那五名庆氏军人身前，而他对面则是汹涌而来的实验体。影子回头对那五名庆氏军人摆了摆手：你们走。庆氏军人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转折，大家低声道了谢，便手忙脚乱地顺着梯子爬了上，而影子则瞬间被实验体淹没了。那些实验体犹如蜘蛛群一般覆盖在了影子身上，就连影子的身体素质也难以做出有效的反抗。任小素狠声道： 炸了他。 罗兰愣了： 许贤楚的影子还在下边呢。 然而他会犹豫，杨小锦却没有犹豫。他知道任小素这么说肯定是有原因的，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并不需要他去考虑。只见杨小锦劈手夺过一名庆氏军人手中的两颗手雷，那军人下意识地想要躲开杨小锦，毕竟保护自己身上的军械是每个军人的本能。结果他只感觉手上一麻，手雷就被夺走了。杨小锦毅然决然地将手雷拉开保险扔进了下水道，轰隆一声，宛如地震一般，街道上的砖石都被炸得隆起了。下水道里的实验体在这密闭的空间里根本扛不住两颗手雷同时爆破的力量，被震得七窍流血，倒地不起。然而即便如此，大家发现十来头实验体竟然还有几头没事。任小素冷声道： 再炸。 杨小锦又夺了两枚手雷投了进去，直到这个时候剩下还能行动的实验体才纷纷向后退缩，放开了任小素的影子。任小素躺在地上，脑瓜子嗡嗡地响，他头一次知道原来手雷的威力竟然这么大。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万柄刀在身上割肉似的，爆破弹片的威力比想象中还要惊人。不过他敢让杨小锦扔手雷，就是知道虽然他得忍受手雷爆炸时造成的疼痛， 但影子却不会有事。不过这次之后，罗兰可就欠了自己天大的人情了吧。影子从井下钻了出来，罗兰热泪盈眶地握住影子的手。 许贤主，这次谢谢你了。 任小素心说，这他妈跟许贤主有啥关系？但他还不能解释，以前他都是拿影子甩锅的，结果这次干了好人好事，任小素自己还有点不太适应。罗兰忽然说道， 哎呀，都给人家说声谢谢，不是人家许贤主，咱们可是有五个兄弟折在这下水道里边了。谢谢许贤主。 眼瞅着一大堆人对影子异口同声地道了谢，结果任小素一个感谢币都没收到。任小素顿时心痛，100多个感谢币啊，就这么没了。要知道，他现在解锁武器的支线任务二就差800多枚感谢币了，这要是让罗兰多带头感谢几次，自己这武器不就解锁了吗？100多枚感谢币就换出来黑刀这么厉害的一个武器，若不是有黑刀，任小素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所以任小素一直在期待价值1000枚感谢币的武器是个什么样子，结果自己竟然一下子错失了上100枚感谢币。这一刻任小素都想承认之前的所有事情了，只要有感谢币，什么通缉不通缉的都不重要了呀。然而这时罗兰看向任小素， 人家许贤主刚才扛着你们俩逃命，你俩不说声谢谢？ 谢谢。 杨小锦藏着笑意对影子也道了谢，他忽然觉得这一幕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现在可没时间调侃任小素，他说道， 这里的爆炸声一定会把大量实验体吸引过来，大家把院子里的炸弹带上。 说着杨小锦踹开了院子的小门，众人当场就愣住了，只见这院子的地面上摆放着满满的集束炸弹。任小素都在寻思，这杨小锦每天上课都睡觉，合着是晚上没睡，时间全用来制造炸弹了吗？任小素也说， 隔壁我那里也有炸弹。 庆氏的100多号人默默看着任小素和杨小锦，大家心想，这俩人看起来年纪不大，怎么做事都这么暴力？罗兰吼道， 都愣着干嘛？赶紧背上走人，找个地方把炸药布置在路上，炸死那群人不人鬼不鬼的孙子。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